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汽车 立体 解放市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了聊他的父亲。在别人的眼中，他的父亲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痞子，而在他的眼里，他的父亲却是给他创造了无数美好回忆的男人。那这个男人到底做过些什么呢？ 就是这儿，什么都别说了，今天我请客。 哎呦，这么高级的地方啊， 欢迎光临。 老板，我们两位 啊。好好好，坐这边吧。 不了不了，闺女你坐吧。我突然想起来啊，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爸，都说好了，我挣到的第一笔实习费要请你的，你还从来没来过酒吧吧？别人都说这家好，你就坐一会儿嘛。 这酒吧是不错，你看我这不也算来过了吗？爸是真有事儿，下次啊，下次我去学校接你的时候再说啊。 那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也别呀，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有话想跟老板聊吗？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老板 啊， 那什么，别让他喝太烈的酒啊，他还小喝不了。 好嘞，您放心吧。 那我走了啊，别太晚回学校，钱省着点花啊。 工地有事儿，他就不能编一个真一点的借口？ 他一定是舍不得让你花钱。 我们平时已经很节省了，现在我终于自己能挣钱了，就这么嘚瑟一回，他也不舍得。 那代人都是这样。你爸刚才说你有话想跟我说，是想讲故事吗？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说他的故事。 这样啊， 我们想着如果他在，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说说我的心里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当年会是个痞子。 痞子？你说你爸啊，他看上去真不像啊。 是吧，这些年他变化真的很大，而且即便是在过去，他在我面前也是一个好爸爸。 那你说他痞是因为 我爸家里很穷，所以做了我妈妈家的上门女婿。爷爷奶奶，其实应该是外公外婆，不过因为是上门女婿的缘故，所以我从小就管他们叫爷爷奶奶。 明白。 我爷爷奶奶其实挺看不上我爸的，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努力过，但自打我记事起，他就已经开始自甘堕落了。 自甘堕落？ 就是不务正业，当时乡里没人愿意亲近他，周围的邻居说起他都是那种很轻蔑的语气，可他却还是个死要面子的人。 甚至有一次他竟然借钱捐给乡里给大家放电影看，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很有存在感吧。我妈妈经常骂他，说他明明是个没有本事的人，却净干那些假本事的事儿。 不过就算这么说，这好像也不算什么大毛病吧。说他是个痞子，是不是也有点 最要命的是他还喜欢赌博 啊， 而且是在我出生前就喜欢上了。那时候他经常不回家，回来也就是为了要钱，最后他甚至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就这样还欠了一屁股债，闹得全村沸沸扬扬的。我妈怀我的时候就没吃上过什么好东西，而且每天都有人跑到家里来要债，我爸当时也怕得不敢回家。 竟然好赌到这种程度啊。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出生以后村里人都是怎么看我的吧。那时候我爸经常是邻居们八卦的话题，有一次村里一群女人们在外面闲聊，我正好路过那里，其中一个女的就用眼神示意其他人，还小声嘀咕说，瞧，那就是痞子的女儿。他们哪知道小孩子的耳朵可灵了，我当时气得要命，直接跑过去狠狠地踩了其中一个人的脚，踩完我就跑了。 那个时候你很恨你爸对吧？ 说实话吗？ 当然了。 我不恨他。 为什么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其实是个好爸爸。 他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对你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正好相反，他对我真的很好。那时候我小，对他做的那些事儿知道的也不多，好像当时他也不怎么赌了，也可能是家里实在没钱让他去赌了吧。所以我印象里都是他对我的好。小时候他总是骑着车带我出去逛街，特别是赶集的时候可热闹了。我记得那时候的天特别特别的蓝，满大街都是吆喝声，他会给我买一些小玩意儿，要么是玩具，要么就是糖果。我就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不停地问他各种问题，只要是他懂的他都会很耐心地给我解释，不懂的问题他也会去找个路人问，或者是留着下次告诉我。 这么有耐心啊。 对呀，有时候他还会带我一口气骑上几公里去邻镇吃一些特色小吃。他好像特别喜欢带我去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哦，那时候每年乡里都会有戏班子来唱戏，他们每次一来广场上都是人山人海的，我爸也喜欢带我去凑热闹。他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这样我就成了全乡最高的小孩，可以看到最棒的戏。回家的路上他会问我戏里说了些什么，我就会跟他说的天花乱坠。虽然乡下没有路灯，夜里黑得要命，可是我却觉得我爸就像是一个发光体，是一个行走的路灯。 哎呀，我真是不太明白啊，对女儿这么好的父亲，为什么不愿意为家庭多负担一点责任呢？ 这也是我一直不明白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什么机会问问他。小时候在我妈妈嘴里，我爸的形象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男人，他做了太多的错事，以至于最后我妈忍无可忍，所以在我十岁那年我们这个家最终还是散了。 他们离婚了。 嗯，那年暑假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来干嘛的。后来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村子后面的草地上玩，我妈突然来找我，她的眼睛红肿红肿的，直接把我拉回了家。我看见我爸正坐在床头，眼眶也是红红的，看到我以后他抹了抹眼睛，走到我跟前使劲挤出了一个笑脸，可嗓子还是哑的。他跟我说， 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要听妈妈的话啊，不要淘气，好好读书，将来 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哭得像个孩子，他两只手抓着我的肩膀，抓得我好疼。 我也开始嚎啕大哭，喊着让他不要走。但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哄我，直接站了起来，拿着行李就往外走。我追了上去，又哭又喊，他没回头。最后我摔倒了，他还是没有回头。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是天底下最狠心的爸爸。 那年你10岁？ 嗯。 那之后这些年？ 之后他有5年都没回过家。我也慢慢明白了什么叫做离婚。一开始的2年他还会断断续续地给家里打几个电话，但基本都会被奶奶挂断。后来他就把电话打到邻居家，求他们让我去接电话。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会往邻居家跑，没电话的时候我就经常在邻居家门口转悠，或者就是守在家里的电话旁边。每次他来电话，我都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每次都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可是年复一年，他就成了一个只会说今年过年的骗子。 你说他5年没回过家，那也就是说5年之后他回来了？ 回来了，不过他回来是为了参加我奶奶的葬礼。他是葬礼的前一晚回来的，那也是我第二次见到他哭。他当时满身的酒气，眼睛红彤彤的，但是身上却没有过去那种气势汹汹的感觉了。5年没有见到他，我觉得他身上多了一种沧桑感。他坐在那里抱着头，一边哭一边说， 不管是从前还是这些年，你奶奶都不待见我，因为你爸没用啊，没用。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着，等着他可以原谅我。我改了，是真的改了。其实今天你奶奶还说过年的时候就让我回家的。妈，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 后来他就不再说话了，只能听见他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在我的印象里，他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可现在却那么无助。他就像一个迷途知返的孩子，刚刚看到了一点光亮，就又弄丢了回家的路。那次全家人都能看出来，我爸爸真的知道后悔了。我不知道那5年他在外面都经历了什么，但他身上的棱角确实磨平了很多。不过有些事一旦错过了，想弥补的时候也已经太迟了。 你的意思是你妈还是不愿意接受他？ 其实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不那么恨我爸了。如果我爸肯开口，他应该是会同意让我爸留下来的。但是我爸没说，他还是走了，而且之后他也很少回来。他跟我说他还是不喜欢我们那个地方，可能是因为每次回去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当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吧。毕竟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已经很难改变了，所以明白我爸的心思后，我也不再强求他回来了。不过我却有办法去接近他。 什么办法？ 考大学呀。高考的时候我听说他正在这边打工，我就报了这里的大学，最后还真的考上了。 你竟然是为了你爸才考到这儿来的？ 对啊，不过我刚过来的时候我俩的关系还是有点生分，彼此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的，哪儿像是父女呀，简直就像是隔着八辈的亲戚。不过时间长了，他也会经常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在学校的情况，问我想吃点什么，天冷了还会叮嘱我多穿衣服。我嘴馋，从小就这样，而且他一直记着，所以他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带我出去吃好吃的。我发现 这么大的城市，他竟然几乎对所有的地方都熟悉。我问他怎么会什么都知道，他总是说， 哎呀，你爸都来了十多年了，怎么会不熟啊？ 他来了都十多年了，但一直都是孤家寡人。我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问他他也很少说。我只是知道他做过很多份工作，这些工作足以让他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去年周末的时候，我要去另一个校区上课，挺远的，他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有一次下课，我竟然看到他在学校门口等我，说要骑车带我回去。回学校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灯都亮了，街上其实很吵，可坐在车座后的我又觉得周围是那么的安静。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他后背还是那么高大，但是我再也不用仰望他了，我们也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大声聊天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骑到了一个斜坡，他想努力骑过去，但还是中途停了下来。 哎，你别下来，我歇口气儿，一会儿肯定能一口气登上去。 我知道他是在逞强，毕竟他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我还是下来了。他就推着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走路的时候脚有点跛，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受过伤，可是他从来没回答过我。 很多问题他不想回答，可能是因为不堪回首吧，而他的棱角可能就是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磨平的。 可能吧，他的前半辈子一直在伤害家人，我除外。后面这些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请求获得原谅，他也确实做到了。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他应该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反正等我正式工作了，一定会好好孝顺他。 浪子回头金不换，更何况当他还是浪子的时候，还是那么好的一个父亲。 是啊，可能那句话说的真没错吧，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小情人，否则他怎么会对我那么好呢？哦，对了，我妈妈还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她说我出生的那天，我爸正在外面工地打工，浑身上下都是土，他看到我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刚想伸手抱抱我，可是又缩了回去，两只手还在衣服上擦了又擦，但是始终没有再往前半步，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傻笑。我妈问他为什么不抱抱我，他说， 我这不是刚从工地上回来吗，别把咱闺女新衣服弄脏了，看看就行，看看就行。真漂亮。 这就是我爸。 下次一定让他来坐一会儿，跟他说我要送他一杯酒，免费的。 好啊，下次一定摁住他。谢谢老板。 要谢谢你给我讲故事，所以啊，我也要送你一杯鸡尾酒啊，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你爸爸嘱咐过我不要给你烈酒，你回去可要和他汇报一下啊，这杯酒只有10度。 你还真听我爸的话，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哎，这杯酒还是热的。 是啊，它是由爱尔兰威士忌、砂糖、浓热咖啡和鲜奶油调成的，名字就叫做爱尔兰咖啡。 这到底是鸡尾酒还是咖啡啊？ 当然是鸡尾酒了，你可别小看这杯酒啊， 这可是热饮鸡尾酒的鼻祖。 是吗？酒香和咖啡的香味还能这么融合在一起啊，又甜又暖。 这个也是你爸爸给你的感觉吧？ 啊，可以这么形容吧。 其实呢，爱尔兰威士忌是一种烈酒，而浓咖啡也很苦，辛辣的酒配上苦咖啡，这个味道恐怕不敢恭维。这或许就像你父亲的前半生，自甘堕落，性子又烈，让自己和家人吃尽了苦头。但是这样的酒如果配上砂糖和鲜奶油，再把咖啡加热，口感就会完全不一样，成为一杯经典的暖心鸡尾酒，或许就像你爸现在的样子。 还真是，有时候这个配料还真是不能忽视啊。 看起来像是配料，但往往会对一杯酒的味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怎么能说它们仅仅是配料呢？我觉得你对你爸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吧。 我 对他这杯苦涩的烈酒来说，你不就像让他变得温柔的砂糖和奶油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是我的好父亲，也是一个善于毁坏家庭的痞子。原作曼莎，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图特哈蒙、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小酒杯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